道咋回事儿。奶奶，对象都是人家好，就看自己这都看着不顺眼。 哎， 操！ 你这干啥去的？ 想黑黑道。 啊？ 啊？赶集去啊？ 我都赶集回来了。 没有啊？ 嗯。 赶什么去？有啥事啊？ 我弄个啥事儿？赶集溜弯的。 你看看，还是那熊样啊，跟小毛蛋孩子呀。都不见你见老了你。啊，再过几年还那熊样。 还说我，你这不比前两年更显年轻？ 真的吗？ 把咱妹结婚的时候，第一回去你帮恁妹妹相亲的时候，那会儿那回打扮的真漂亮。我一看那会儿我看错了，我以为是你嘞。 哎，妹夫。 啊。 说实话。 嗯。 大姐比以前还年轻。 那年轻多了，你是越来越年轻。 看你是厉害的，你说话站那么远能听见吗？过来你。 啊。 我比俺妹妹好看。 嗯，咋说呢？你一个娘的，反正我看着吧，哪个都好看。我能说谁不好看？ 看我哪里都好看。 哎，那肯定哪都好看。 哪最好看？ 那妹夫，我能说别的吗？ 哎呦，你别假了你，谁也不知道你的。男人都是那熊样，现在长得俊的都动了小心思。 不不不，我那妹夫，我平常可老实了，平常那妹管得严。我这见了我都见上，我赶地我都这样。 嗯， 真的。 你老假，我见你那看不出来啊。 哎，有鬼吗？都见棒。 小李儿你忘了，你以为留两根毛干嘛的，给他勾引女人是吧？ 是是。 大爷先把我调戏，我这里宽心大爷，我心里边有点多，我得拿拿一点儿。 啊，别拉我！ 非说比我大，用眼把他撒。大一些虽说大几岁，长得可不差。 你家都有啊，咱家没有啊。 脾气的有根，大大的一个病，精神多着胸前大灯，两个还一般大。看见了大姨子，长得那么高，我虽说不济，可有点大哥大呀。我看见了张姨子，我心里有点酸，上边的我想拿劲儿，在下边的不听话啊。 干啥呀你？ 叫声大姨子，兄弟我有爱，说出来你不来意，你别把我打。你就是这生了气，你也别把我来打。 我打你，我能舍得打你吗？嗯，说钱说啥？ 说良心话。 嗯。 您妹夫，我这人吧，平常老实，咱见人也不会说。 嗯。 就是早晚有个话吧，也不敢说。我怕。 跟人不敢说，跟自己人还不敢说。 又说出来又怕你生气。其实吧，我心里有数。 你啥数？你啥屌数？ 但咱这一片 一点数都没有。 不管是娘们妇女，或者是没出嫁大闺女，哪一个比你也不行。我今天说一句最实在的话哈，您妹夫我不是想骗人，那您妹妹比你差远了。 是的吗？ 真的。 你算你心里明白，其实我早有你了，知道吧？ 早说。 什么姐夫小姨子，哪回事儿？上来拉拉一把呀。 拉啥？你拉去了。 别心里话，别心里怪难受的。我这个人就是直肠子人，我想说啥我都想说。 对，我就 说出来别慌。 我就喜欢你这样人，有啥话说到当面。 就是。 你这人就是实在、 啊， 我就喜欢你那么个直肠人。 人生能活几辈子？ 对， 能活两辈子吧。该说就说，心里想啥就干啥。 就是，也就是。 啊、老窝起自己，委屈自己，我感觉这样不大自在啊。 对对对。 啥、 哎、啥事也不能光为别人活着，也得为自己想想。 就是，心里咋想就咋做。现在什么年代了啊？拉拉就咋样？ 哎，拉拉拉， 走。 你有什么事儿？你有什么事儿？你说明你。 走啊你！ 你 搁这反正不能拉。 你 行不行？ 你是你说。 大姨子跟妹夫人不笑话。 嗯。 走 啊！干啥去？ 那儿拉。 哪去？ 来。 嗯。那。 来 你。 你 走 你。看吧，你来。 嗯。 这人，你看你，你拿你大男人，还叫我 侄女， 啥呀？ 大姨子姐，你看这，这叫被人看见不大好意思。 喊姐都行。 你有这啥事儿？你看还搁这个说。 嗯，啥事儿？你说啥事儿？ 嗯， 就是那穷事儿。 啥事儿？ 人家心早有你不知道。 有没有啥事儿？嗯。 我的妹夫，哎，我的妹夫来，今天为你借东西，我为你可缺的。 呵呵 呵，咋的 吧？ 啊？ 我的个大姨子姐，儿的个他大姨。咱们两个没有外人呀，有什么都是关系。 哎，行，我说了。 嘿嘿， 小姐，我想借东西，是你里边的，就是不是那里边的那点小玩意儿。 嗯。 叫一声大姨子，听我那说详细，我里边哪有什么好东西呀，想要把你置关系。 我 你是啥你 是啥 对吧？ 我的个妹夫来，我想借的东西就是那斧头里面的那点个小东西。还让我直说啊， 我的个大姨子姐呀，真是一个好大姨子，那是你妹妹的专用的呀，怎么能够借给你？爱还要要，爱还要要，我怎么能借给你？ 真小气。 哎，不是小气，我是这帮家里有情况嘛。 啥情况？ 哎呀，这不是那妹妹不是逼着我叫我出去去赚钱，不没人没有钱赚嘛。想做生意，家里没有本儿，我就想赚着赚着去借点钱嘞。 不就是两个钱吗？ 我知道。 姐有。 你有钱。你大方，我知道。你有钱，平常你就大方。 那姐夫那个不当家的货，他管不住我，俺家钱都是我掌的。 那你得借给我几个。 嗯。昨天刚卖的豆子，卖2000块钱搁家的现钱。不够我再给你取，咋样？ 行。 来吧你。 我明天上你家借钱。 嗯，明天啊。咋的？你起过来干啥呀你？啊？ 晚上好。 这该做饭不知道吗？ 做饭，哎，做饭还得用奶的，这做饭哪能用着奶的？ 哎、啊、呦，你吃娘嘞，又把这一身坏人的衣服穿了。 嗯， 你干啥嘞？不给你当经理，你一天到晚你那熊一样你要穿嘞，你还干啥呀？ 咋的？这不行，我出去溜达溜达的。 咦，不偏样了你。 你少你个吊院的呀，这撒泡尿照着你呀。 形 容我，我哪有那好的尊严？ 咦，我给你过来年了，你啥人我不知道。 那都是给娘们闲吃拉呱啥的，你哎有没有别的意思啊？啊， 我那为啥想问问你？ 你动不动就生气，动不动生气，你看我，你叫我以后咋做人我这？ 哟，不是做熊，你做人。 这虽说你比不上这家庭暴力，但是我没有我出个事的时候。嘿嘿。老婆子， 是是，你要拿着红针快来扶我。 看见你生气，我心里心，害得他娘的挺相惜，亲呀吧挺相惜。 赶紧 下 台 去， 你这脾气还是人嘛呀？ 我不生气。啥样 的？啥样的？让你见惯女孩子，给你叫你再说 是。一天到晚听你的使唤，你说咋的就咋的，听呀嘛就咋的。咱两个的生活好，就该让我住出去，走呀吧走出去。 你 这 个话， 到外边不住过来，我不打开，为的是咱生活去。挣呀嘛挣命，哎呦， 就你那个表演的， 你不是说 全样的， 像没钱穿的不好吗？那是不是？哎，好不容易给我买衣裳，你又不让我穿，你那啥意思？你是？ 你撒泡尿照着你那熊眼睛，就是你要出去现实够了。你有本事搁家来，想着点儿挣着钱。 你看你， 爹，在家吗？ 你看看。来开了不？哟，哎呦， 哎呦， 这一来来， 来， 啊，你都来了，我， 哎呦，正好，哎，去 小唐， 嗯， 上那买点菜吃，那小店儿上那买点来。 你没提钱来。 你我 不先说吧，我先买啥菜？我 没买了， 咱都不买。 不要买菜了。 你来了咱不买。 你来了得买点菜。 姐夫，我是过来人，我啥都想买，我就买菜。 哎，小姨夫，哎，小姨夫， 啊， 来坐坐坐。 好好好。 姐，坐坐坐，歇会儿。今天怎么嘴上上来了？ 姐，不是不等三毛店，我来找你。 啥事儿啊？ 有点小事。 事你就说，你看你。还腿腿嘟嘟的，还有啥事儿？ 姐，俺家做生意钱不够，想问你借两个钱。 你借多少？你说，只要姐有的，咱姊妹俩，你还客气啦你、啊 嗯？我在家吧也是嘴里急，哎呀，没有多大事儿。 嗯。 我觉得这时候也是该出门的时候了。 就是的，别跟你姐夫学，你看长成这东西，就跟人家光趴下来，死吃不干，我怎么烦死。那男人就是出去挣两钱是吧？ 大姐是这样的，总监呢我没干过这样的事儿，也不想往人往人张嘴，反正 咱这又不是外人，你看你。 嗯，对对对，我知道，大姐你这样也不错。 你说啊。 嗯、我说你可不能拒我。 你看你、 啊， 你还没说嘞，你知道我拒你，你可说。 好，那我说。 谁跟谁啊？ 出去做点生意， 借多少？ 那就五六千块钱，你看看。 哟，五六千块钱，现在家里暂时还没有。我在这卖豆子，就卖两千块钱。我说存也没几存嘞，要不然这样，吃过饭我上银行，我再给你取点去。 哎呀，那不行那个吧，我还等走，我还有事。 那你慌你干啥？这急着走， 不是？ 就是你挣钱办事，那你别买菜去了，吃点饭再走，也不是急着走。 俺 不 搁这挣钱了。约好了。 那我这上银行给你取去。这是这里路嘞， 这样吧，你还是还有短现金，先拿点用。 天天拿着吧，姐，别管多少钱，那够 吗？俺够不够嘞？不是再转点买了，给人家合伙做生意。 再想着吧。 哎，那我咋不张嘴呢？两千块钱， 你这 啊， 这要跟俺大连您商量了。 我跟他说啥？你跟俺说，你叫你姐看着啥了？真是， 那 两千块都是我拿了，还跟他说？ 大姐，俺不嫌少。你给俺拿着，赶紧走吧。那边等着约咱吃饭的几个朋友。 哪能这么熟呀？ 那不在这吃饭。 改天再来。 那就约朋友谈生意了。 嗯嗯嗯。 那行，我不耽误你。 拜拜。 我给你拿。 好。 媳妇，我出门了，你少往这来。 你看，你大方不？ 你这大连女人不是玩意儿，串。 哎，英华。 哎。 就是卖豆子两千块钱，那够不呀？ 哎呀， 姐，我转的，再凑到凑到就完了。 哎，晚走一下，我让银行来给你取点。 不要了，不要了。有多少拿多少吧，反正到时候我给我，反正我按息，按利息还。 你看你。 不还存利息？利息 啥呀？娘的，谁给谁还要涨利息？ 这有本有利有证。 不用你再来拿问题打个招呼，咱没有多，三千五千的，咱还有。 好好好。 别插了，你先走吧。 那 先走了哈。 我慢点走，你看。 不了不了，我有事，我有事。 我 有事。 那就走就走呀。 跟你说，等下子就往咱娘那去哈。 行行啊，你也得尝尝咱娘啊。 好 啊， 好好。 这就走了， 你看。 不是罪，再强的人也有。 啊，你说这一团叫糊的，不用我睡了。 啊啊！ 张成龙啊，今年37，想起来让我心。心呀嘛心，到今年我把媳妇娶，两口子过得也甜蜜，夜呀嘛也甜蜜。也贤惠，哪里都好，把我管你结实的，结呀嘛结实的， 娘老管我人身自由。 如今生活又转变，心里老想他的笑意。他的笑意，哎呀！ 你说你呀，这过年你这一会儿我也不知道啥，能好像跟着了魔似的呀。不能见几个小人，一见几个小人，那心里老了痒痒啊。没事，我得找几个小人操操心。小孩这个大一张就不能。你要没听出来，我打工一回来，你。小孩大姨出嫁走了个小姨子，晚一步，这两个，我看上我的目标，对他身上的，得有着结果，我得抓紧时机，搞到手。 你说两个死妮子，啥活都不知道干，你说这当面都长草了，就不知道拿个剪，拿个脚刀，治治，能给人气死。啥活都不干，你跟他想把我累死是吧？出来！ 有什么活干？ 我这是早饭就在屋里蹲着， 早就叫跳跳也不跳的呢。 又喊啥的嘛？ 我的娘嘞娘，他还抠的见我嘞！ 那看不到嘞， 我看看他忙 不忙？你不知道收拾收拾？ 你不能找个人收拾收拾这店，这那么危险的。你都不会出去找个人跳跳跳？上不着 我、 啊，我 上哪找人去？叫我说的，给叫我。 俺俩人那么小，俺上哪找人去？还小，多大了？ 给他俩 要操心，那操的那老本宝宝，你那个死样，一天到晚就在屋里画馍，脸抹的给狗腚了。 你得不懂嘞，像俺这个年龄就得抹，就得 抹 呀。 你要抹的给腰围精呀，说了婆也都不好说，知道吧？ 你什么给腰围 精？人家往年恁那个样，等我抹的给他眼皮，嘴抹的 给猴子样。 对 人那给年呢，嗯，这样一站， 嗯， 哎呦。咱成天都迷倒一大片，跟你说吧。 是的，还迷倒一大片。咱这不是城里，你得让，你穿的那个，你那个鞋，我的娘嘞，咋要卖这样的鞋嘞？都跟那个，这穿你的那个脚鞋呀。 妈，你不懂，你白说叫马靴，知道吧？你是说人家笑话， 俺家驴说的还马靴。 咱俩是那啥呢？不懂。 你别光在家坐着玩。 啊，赶紧去行吗？ 哪都不能去。 又怎么了？搁家可没得我了吗？ 我得上你姥姥家。 上姥姥家，我也跟你去。 你去哪？你老娘那么大年纪了，你我驴上有病，我这一帮子没看过了。 你给买点好吃的去啊！ 这还要你操心？ 就是。 还买好吃的，人家在家把衣服洗洗，那屋里该扫扫扫扫，该做饭吃做饭吃，知道吧？ 行行行， 我不在家不就不吃了哟。 哎呀，知道了。 那我去了，我走街买点。 俺等会俺上街上买点吃的行。 哪都不能去。 买点米线喝了就行了， 还娘买还斗起来了。 那商店有鸡爪子，有冰红茶，俺买。 哪都不能去，就在家蹲着哈。 啊， 看家看卖， 知道了吗？ 我去上恁姥姥家了哈。 啊，你放心吧，路上慢点吧。 晚点回来。 他妈，这你没走可好了。咱俩走也不要做饭了，那上街我就睡。 就是这个呀，做饭那么累，人还那么脏，我才不做。 你赶快走，我们看电视。 别再让我东张西望，嘿嘿，哎呀， 谁呀？ 哟， 哎呀， 你看看，我 吓一 跳啊！行吗？我以为你没在家嘞，没说话。你节目每个事情最 严 重 的。你干嘛那么巧的？俺们回来怎么有时间来的？ 哎， 俺妈刚走，你咋那么巧的呢？ 走了吗？ 妈妈， 我就是来看看他老人家的。 硬了吗？ 我哪硬着了？ 来的早不如来的巧。 你看。我不就来看看他老人家吗？ 来有事吗？ 啊， 有事吗？ 顺便来看看那姊妹俩。 看看。 嗯。 俺说好看家也没变，长得咋样？ 太医嘞。 你俺姐夫的发型酷吧？行吧，就那样。 我心里甜滋儿的，想呀哇甜滋儿的啊！哈 哈，有的吃啊！ 看见你俩心情欢，现在上一只真开心，真呀哇真开心。姐夫啊，你有罪，我可没让你嫁出去，嫁也嘛嫁出去， 哎 呀， 你这么慢点，你来 看 说 对象 的。 你看看，我不是说对象，意思就是青春年华时候正该这个 什么 黄花绽放的时候。 你激动的还能光说来吗？你结巴了吧？你结巴你说不出来了。姐，你看见了吗？ 我不是激动的吗？ 这真是人家说的那句话：皇上不急。太监急， 啥呀？ 他还给咱操心去 了， 他自己不会谈吧？ 就 你给他说对象， 你现在 哪好说 啊？对象的， 哥是过来人了，我啥不知道？嗯，那个，嗯，我今天那姐夫打算我不走了。 啊？不，你不走了？ 搁住呀！我弄几个菜，我搁那个。 那你不走了，那俺没打算做饭，怎么叫咱姐夫拿钱上饭店炒菜吃？ 你说对了，你说对了， 太好了，太好了， 姐夫，还是俺姐夫好，还是你疼俺姐夫？ 那 真， 说的 好哎，俺姐夫聪明绝顶，这是都没毛了。 姐夫，你长得真呀真好笑。 姐夫，你怪好嘞。 俺姐夫的看媳妇穿的名牌。 我不疼你吗？ 想你了，还有俺姐怎么没来啊？ 你看亲戚嘛，是不是？我是恁家的，直系的亲戚。 对，人家常言说的好， 是恁家的高 亲，你半个儿嘛。 什么事， 姐夫？ 恁姐夫打算不走了？ 不走了。 要不你上街上买点菜去？ 我上饭店去，去买菜。订几个菜。 你是赶紧去吧。 我想吃那个烧鸡。买去，吃猪蹄子。 买， 姐你想吃什么？ 我就想吃那个鸡爪子。 鸡爪子，行，姐夫。 要钱吗？ 姐夫有的就是钱。 有的是钱。 来干嘛的呀？ 姐夫，咱中午再弄点二两酒晕晕。 那是的。 咱 那 一票。姐夫， 不中。 哎，你别找，别找。 你个你， 我要张大票。 大。 那。姐， 你 这个20块钱够拿的呀？10块钱够买，不行，我不去。 你给你随便买的啥去了？ 给上， 我能吃多少？ 再给上老头票，就要那红票。 给上。 姐夫最好，姐夫最好。姐，我去了 啊，你去吧。 买好吃的了。 快去转，你走。 剩下的钱，我跟你说，姐夫，就全拿我的跑路费给你了。 你回来， 姐夫， 回来交给我， 我 再上。 去了，姐啊。我跟你说，给我买点来。 死妮子，找你等我。你看看， 姐夫， 你姐夫来了，你就该明白的，知道不？就得叫老头儿支开。你看，哪能你能嚷到现在？我100块钱回来还能剩多少？还没有底儿嘞，我这。 剩多剩少也不给你了。 给不给我就这样说说嘛，你妈上哪去了？ 俺妈。走亲去了，上俺老家去了。她说的，俺老身体不好。我说的，你给她多买点吃的，看看她去。 今天还来不？ 不知道，好像来吧。 你跟她说还道歉，过8天再来。 你哪能？你俺妈又不肯跟她过，你都不是。要不是俺老身体不行，根本她不去啊。她不叫俺俩上哪去？ 过多少数吧。家里没人啊，这就打来了。嘿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在家常把你来想，心里装的都是你，都呀吧都是你， 我也想你。 那天他在家，我把他指出去，趁着有空来看你。来呀吧，来看。 口里咕噜噜的喊他一，喊呀吧喊他一。陈主啊，家中没有人，让姐夫今天我疼疼你，疼呀吧疼疼你，哎呀！ 咱这是速战速决，保密的夜长梦多。 姐夫。 我一个姐夫啊，你说喜欢啊。 你做梦吗？到底不是现实啊， 几次做梦都是假的。 今天那以前嘛，都摸摸手摸啥的，其实都没有正式的行动啥的，要不然今天就采访。哎呦， 嫂子，嫂子，我回来了，嫂子。 东西连门都没锁，又跑哪去了？哎，他那是又跑俺妈那去了吗？我不想让他让他上他去，他又去了，没安好心，我得看看去。 你干啥 去？你俩在这干啥呢？你死女人啊！你喊了，你给他，你上哪去了？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你个贱人啊！ 套 哪里了？套哪里了？套哪里了？套哪里了？不要来，你套哪里了？啊！ 你 看 你 咋 了？ 你看 啊，还这么利用你？咋着呀？ 你看你生气，撵着这个来打，咋着呢？ 咋着呀？你知道吗？你干嘛去了？啊？ 那 是 你 老家了？ 你看 你。你他俩干啥了？你知道吗？ 大白天弄啥去？ 你个不要脸！不要脸！你姐夫玩小姨子，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 我姐夫玩小姨子，你咋说的？你 我 你！你别血口喷我！ 我让家里找他，别人搁床上睡觉嘞！哎呦， 我 的家不能见！ 站住嘴！ 在床睡觉嘞！ 我给他掏耳朵嘞，掏到我最后 一根。真的吗？ 没用，你听俺姐夫说。 真的 哦，觉着你这个孩子哈，没钱上俺家溜啊！你都我不是来瞧 你个狗日的孩子你啊！你个要滚水！ 我你看我。 看见张成我一肚子气，骂声你这个狗日的。一回我没在家，也不该钻到俺家里。哄着俺闺女起身去，他是谁来也是谁。俺这个闺女都长这么大，你叫俺以后咋出门？越说越恼，我一生气，揍死你个别日的！ 你个要狗日的，俺俩谁揍的哈？ 我 就 就是啊， 俺问你是谁，你是谁？ 我 就你那俺家不养人哈？你是个人容吗？你是个人容吗？我你说哪的啊？ 你 不能，你要凶你的哈？ 我 是 亲戚，我是恁家的亲戚， 你们回家。快点快点，好好跟这个鬼混 干嘛了？ 你给人家凶你的哈，你受脑子是吧？喊是吧？那你姐夫啊， 我就喜欢他。 你喜欢他？你喜欢？我说你不比喜欢他强，鬼子头秃的跟拉碴的，你哪喜欢他？咱哪有喜欢的人这种啊？你受脑子以后还能干什么？要踹出去！你个死你的，哈鬼子你的，你能气死我！你干啥？打死你！ 好车没开嘞， 还有好车？ 哎， 出去混那边去？ 那还不管吗？外边钱好混。 好混啊？ 这不是我想出去一半。 哦。 开个公司一半，还不弄个几十万吗？ 哟，这么挣钱？ 嗯。 有时间跟你出去混混？ 啊？ 有时间跟你出去混？ 没出去打工？ 没有。 哎呀，那天上我那去打工去。 管 啊！ 知道你公司需要人，碰得到，有车真不闹。 嘿嘿，不闹吧？ 我是开着车来家吧。 那能，只要是跟我一路出去混混，一本就能开上。 管 啥事儿？ 想跟你出去混混呀？ 绝对是小事。 听不懂。你把我的包惯上了。 哎。 想当天给家里那么穷的，出去当天那五块。 哎。行吧，还。 不闹不闹不闹。 不闹吧。 这车最好。 啊。 最好。 我这一本没回来，得回家。得给老婆子有个交代，得给交要差啊！ 那寻思看喜事了。 走，拿点想打工上我那去。 管行 啊， 行， 上我那去。 嗯，这你是 高工资。 管 啊， 管，这老乡一听得照顾哈。 那还要说吗？ 车真好。 好吧。 听不到。 哎。 这车你车真好。 走，慢点哈。 放挂了又出去拿去， 拿哪拿来没有？ 几个我跟你说，哪都不能去。 啊、 嗯，在家蹲着，等着。 等 着。你那个表婶子来给你说婆家。 说婆 家。几个说来相亲。 我不行。 还不行？你当家是吧？是你说算，我说算，你是娘，我是娘。啊？ 你是娘？ 知道我是娘就管。不听话个死妮子，我能害你吗？不都是为了你？这样 见呗，见我也不愿意。 我跟你说。见着人几个见面，我好着呢，啊，看好了就愿意，要不然话谁要你？那死你个，你个喊不楞通的，你能气死了！ 哎，嫂子， 哟，他表谁啊？ 哎， 来了， 啊、来了你。 大娘， 哎呦， 来了，坐坐坐。 好，我不坐， 你慢点看去。 别忙，我不跟上。 哎呦， 嫂子， 哎，我来他表谁？我这还长得不孬嘞，这就是我跟他说的那个小孩。这就是他， 嗯， 不老吧？你表谁？就是管牛啊，托别人我都不放心，就托你。 你看咱谁跟谁， 一办事都办成。 咱不是有亲戚吗？ 他表婶那真会办事。 他表示就是会办事，对呀嘛会办事。 这一半不正确，怎么难 听？我做你的闺女儿，走个对象。这小孩长得有多帅气，倒叫我心里。老子不会背着你，不会背着你，哎呦！ 你放心吧，只要俺能成这个亲戚，你放心，我给你买一花衣裳，那我买个大驴， 你那行。嫂子，你看你也说的，咱这有亲戚。这好的不上咱家说，咱这是外孙嘛，对不对？ 我家 就是的，这小孩长得不孬吧？ 你长得可好了，我看中了。 哎，我跟你说过吗？不是、啊嗯，我跟你说，一见你就能看中，怎么样？看中了吧？ 你他表示就能办好事，你问我 嫂子， 你得办好事，你问你。 我这一进来。 南一保险你满意？你看，不是家庭过得怎么样？你这小孩长得好多啊， 那不是那啥 的，长得也不孬。 家庭过得好，小孩也得好，哪个都得好才管嘞，知道吧？ 我叫俺娘喊出来，叫他俩说说话行吗？ 俺娘，回来。 婶子来了 啊！来了来了，你看这鬼长得 贼。哟、啊，婶子来了。 哎，来了，你 咋不坐了呀？ 不坐，这小孩长得，你看看你表示多会办事。跟你说这个对象多好， 站着一派，没有脾气。 这是站俺三女的，站俺四女的，喊大哥。 啊，来了大哥。 啊， 哟，妈，这就是给俺姐介绍的对象 啊？ 怎么那个跟娘气有同样，可有孩子型了呢？ 你 俺姐长得人有人个个可能配上俺姐，真是一块白菜被煮茶了。 那死你了，说什么呢？ 闲话插在恁身上，不愿意，姐不愿意。 死我的呀，死我的呀！ 干啥呢你？你 这孩子长得咋样？说说实话，我愿意不愿意？ 长得不怎么样。 行了，我不愿意，那你走吧。 哪能呀？小孩不当家，我当家。我跟你说，这小孩我看懂了，愿意也得愿意，不愿意也得愿意。 哎，对，现在都是老的做主，知道吧？ 你犯了话， 你 看着你， 你跟他愿意？ 你个死妮子，我跟他愿意，我跟他愿意。嫂子，你看这能行吗？这小孩不愿意。 没事。 对呀，他不愿意。 不要紧，嗨，俺家的呢，都是我说了算。没有你大爷了，我是不当家，以后这小孩能成啥了，对吧？ 嫂子，也不是我这说。啊，你马虎这个村可找不着这个 不行， 哎，你在咱那一片，你还得找一步你。 啊，行，您别谁呢，这个事我说了算了，你回家，该过日子咱都过，人有啥咱有啥，咱不多要。 你说吧，你要啥咱都有， 咱不多要，人家有啥咱有啥都 行。行 行，你回家看个日子，越近越好， 越近越好， 看日子成来成人。 行行，你说要多少彩礼吧，咱那边都有，咱那边都给啊，要多少钱都给， 咱不要很多。就是一般话都行， 一般话都 说得过 去。那行行，嫂子，咱就这样说了哈。 我去买菜去，买菜搁这吃饭。 别买菜了，俺回屋子商量商量哈。你给小孩再好好说说啊。 你没事，我说说都完了。 啊，就 小孩好哄。 啊，行行行，我到家再给他妈说说。给啊， 你 那 就不出样了， 不出什么？ 你别了，你我有空再歇一下啊。 哎，你看看，你开心了吧？你看，走 走， 大家走。 走 啊，走 吧， 走吧， 走吧。 买卖去哈你。 好。 你看这小孩长得真不孬，该死你了。 我怎么没看大爷？